一种咧，即系公司有一种水静河飞嘅感觉。 哦， 公司啫，咁今日假期啊嘛。 系 阿何生嗰边点啊？何生？ 系诶，朝头早都系水静河飞嘅，一边啊，十三度，系报咗先， 拍紧蚊系咪喺度？喂，我想讲咧，因为头先咧不断听新闻咧，就即系听到嗰啲，即系你知今日系佛诞假期啦， 系 咁啊，今晚又抢包山啦，系啦，咁啊又即系每一年都有呢个飘色时间。我想首先问一个问题先，同我哋一阵间讲嘅题目完全冇关嘅。你哋可曾有冇谂过自己系会企喺嗰碌木上边噶？ 企喺飘色上面，企喺包山上面， 飘色。 我冇，我咁嘅身形，揾边个托我啊？ 咪即系细， 但又唔使，唔系阿一，你个身形咧咁即系显著咧，吓咁澎湃咧，我觉得系唔使即系化个妆啊，或者系做其他嘢就已经可以有个效果。 系啊， 系 啊，即系 系，我觉得又， 我真系呢个啊，我会谂紧，如果我企喺上面会系点嘅咧？即系我都谂过，同埋点样可以争取到呢一席位噶？去报名定系要点样样噶？ 我真系唔知道，我记得佢哋话唔系真系企喺度噶嘛， 佢系唔知蹦住嘅，好似 系啦，即系小朋友其实系坐喺度嘅， 即系类似系咁嘅， 系 啊，我即系题外话啫， 叫馒头包包去咯， 冇啦，搞错我啫呢啲嘢。好啦，今日开始啊，今日公众假期嘅搜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系大家好，我系夏一啊。 大家好，我系何亨啊。 系啊，一哥交俾你啊。 话说啊，小弟啊，呢啲即系虽然即系叫做今日都系佛诞啦，但即系小弟呢啲走肉人咧，咁啱啊，上个星期五咧， 口腔期 啦， 加埋系啦，走肉人 系啦，上个星期五咧就约咗其中一位朋友系食饭嘅，食 lunch， 因为佢买咗啲嘢俾我，咁就话喂得唔得闲出嚟交收，咁啊约出嚟食个饭，交收哦可以啊可以啊咁样，咁介绍下呢位朋友嘅背景先， 系 就系我成日话喺尖沙咀。佢饮嘢嘅嗰啲叔叔嚟噶， 哦， 系啦， 系， 哦， 咁啊，即系虽然嗰啲叔叔， 即系总之同呢行完全冇关， 同呢行完全冇关嘅，咁啊，或者哥哥啦，其实我都唔知佢真实年纪几多，咁我话嗰个地方咧，其实卧虎藏龙嘅， 系， 有啲就系拉面店嘅老板，有啲就系贸易公司嘅高级经理， 系， 咁呢位朋友咧系律师嚟嘅。 系 系啦，佢系事系咪事啊？事务律师 系， 所以佢话啊 ，ballista 嗰啲系嘛？ 唔系傻啲，傻啲，傻啲系巴系巴，好似系大律师，好似傻啲 啊！ 我都唔记得咗， 做呢一行 唔记得晒啦， 关我哋事啦。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所以成日佢都打趣地说就话哦，结婚啊，有啲咩事可以揾佢帮手咁样，系啦系啦。 如果之后啊， 系啦， 有咩事可以 啦，系啦，佢成日话免费帮我咁样，因为好 friend 嘅咁样，咁我约佢食。 喂，嗱，我再讲一讲先，因为咧，如果大家冇听手下流程咧，就唔知道一哥咧，其实佢有铺人嘅，即系我唔知佢咪屋企压力好大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佢有时放工咧，就会话，我今日你今日唔使车我翻屋企啦，佢就去咗尖沙咀。 我老婆唔知噶，我老婆以为我哋录音噶。 流讲啲咁嘅嘢，有阵时我应该咁 讲，未结婚之前嘅事嚟嘅， 冇错啦。未结婚之前咧，阿一哥咧有阵时就会去放工之后就会去 Happy Hour 嘅， 系 咁我就总之佢系因为咁样一个去一个酒吧嗰度， 系 就识咗一班朋友， 识咗一班 呢班朋友咧，就即系总之佢耐唔耐咧喺周流程咧都会提到 系 呢一件事嘅。好啦，交翻俾你个律师朋友啦。 今日约咗呢位律师， 前面啲阿嫂听到 啊，佢先问我今日使唔使录音， 未开波啊，未开波就入咗球啦。 都系时候要揾嗰个律师啦，系嘛？所以咪就揾你咯。 咁跟住之后，咁我问喂，咁喺边度翻工？你知即系其实好多律师楼，可能上环、西 环 去中环、金钟都有。我话咁喺边个地方见啊？佢话喺嗰个咩 mark 嗰度啊？我喺嗰度翻工嘅，系啦。咁啊嗰日小弟咁啱朝头早就睇完医生，咁我嘅装束同今日一样嘅，只系件皇家马德里嘅波衫。短褲孭住個斜孭袋， 涼鞋， 涼鞋，係就行入去嗰個咩 mark 嗰度， 係哇， 我覺得即係望住嗰堆。 阿一，你头先讲个造型系新一代阿达哥啊， 系 唔系达先生个造型嚟 不得了啊，真系 系啦。咁啊，即系行到去，你见到已经好格格不入噶啦，即系个个嗰啲都系即系 西装 骨骨啊，西装骨骨啊， 系啊。你见到佢只表又哇，应该都价值不菲啊，咁样啦。咁我已经企喺 套西装几万蚊嗰啲， 喺嗰啲 cut 嗰啲咧，啲個西裝幾萬蚊嗰啲啊，未搣牌咁樣。 咁跟住之後，佢問我喺邊度，企咗喺商場邊個地方。我話我有少少蕩失路，我唔係好嚟過呢個商場，直情企喺間鋪頭叫咩名啊？我人生都未聽過呢個牌子咁樣啦， 讀唔到出嚟嘅。 係啦，咁跟住 咧 ，Floppy 嗰啲有冇 ？Floppy 係 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啊話咁啊食啲咩？其實我個心係。本身有少少驚嘅，即係我驚話律師係咪要去啲好高級嘅餐廳啊？晏晝鋸塊扒開支紅酒，咁我咪要夾粉嘅話，都要都有啲肉赤嘅喎，咁樣。咁我話喂，咁我已經打定咗個底，如果佢問我食咩，我話不如食拉麵或者食 burger， 即係好似 burger 超啲啦， 係啊，好似封咗個蝕本門咁樣。咁 哇， 咁跟住之後咁啊約咗佢女朋友，即係佢都係附近翻工，都係律師樓翻工啦。咁啊，即係我同佢兩位一齊食飯咁樣，我問大家食咩啊？哦，食拉麵好唔好？哦，可以啊，可以啊，拉麵好， 即刻掂嘅，搞掂。 即係你知拉麵一人一份噶嘛？ 係頂籠百零蚊係咪？ 係啦，就算你加多個叉燒啊，兩嚿都有罩啊，係咪先？好啦，咁跟住之後去食拉麵啦。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啦，因為一哥咧就講到話咧，呢位朋友咧佢係即係你喺酒吧識噶嘛，即係傾偈。咁好啦，因為好多時咧嗰啲即係落咗場之後嗰啲人啊。同你個真人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舉個例，你喺酒吧見到嘅呢位律師朋友，同埋到你喺中環啊嗰個阿 Man Mark 嗰度見到嗰位嘅朋友，個款有冇唔同到啊？ 佢都係放工嘅嗰個裝束嚟嘅，因為佢通常係著住如果去飲嘢嘅話，通常佢係一件嘅嗰啲馬甲啊，係啦，即係格仔馬甲啊，係一件頭，跟住恤衫，然後有時拎住個公事包、皮鞋，然後就過嚟咁樣嘅。咁都嗱，你 阿隊長，阿一等我一陣先。阿隊長問呢個問題問得好好，我相信可能阿隊長係試過，定係可能你拍嘢嗰、那個即係諗法嗰個角色啦。我識一個咧做律師，大律師嚟嘅添，即係咧。如果你平時唔係知道係大律師，或者係喺呢個中環、中上環一帶出入去做嘢嘅時候咧，我識佢嘅地方喺邊度咧？就喺西貢。我嗰陣時識佢喺西貢識嘅。咁佢個裝束係點樣嘅咧？就類似一個狀態，不過再微爛啲。就係嗰條短褲係穿窿嘅。嗰件背心就穿窿嘅。咁我識佢嘅時候咧，就喺海邊識佢。係啦，我就因為我 都幾好笑啊！你咩事啊？我滑水。 系我滑水啊！咁我滑水去海边嗰度有个师傅去拉二胡，就着住阿一类头先讲紧嗰啲装束，哇咁有趣嘅呢个人咁样，咁啊上岸啦，咁啊上岸之后就啊同佢倾咗两句，因为佢哋喺海边拉二胡啊，大哥， 我真系你系咪撞嘢啊？我真系冇见过人喺海西贡海边拉二胡，仲要着住件烂衫。 后期认识 写都写唔出啦，呢啲剧本系啊， 有邀请佢喺电台开麦添噶，之后一间同佢讲个，咁咧，哦哇，咦呢位师傅高手嚟嘅喎，即系啲漫画里边啲高手先会系有个咁嘅角色喺度拉二胡，我系用一个关心嘅状态，即系大家都系男人，我见到佢装束咁就拉二胡，系咪有唔开心嘅事咧？咁我就走埋认识咗佢，咁佢话唔系，呢个系一个环境驱使我咁样，即系总之认识咗啦。咁然之後咧，就再約佢。第二次見佢係咩咧？佢就帶咗去西貢嘅屋企。咁係啲又唔係啲好靚嘅獨立屋，係嗰啲村屋嚟嘅，即係揾嗰啲石屎起嗰啲村屋。咁跟住咧，哇！原來去到屋企咧，即係唔去遊自我，一去到咧嗰、那個中庭啊，有四十幾隻貓。 哇！ 同埋有十隻狗， 哇哇！呢啲傳奇人物嚟嘅喎， 傳奇人物 有，但係佢平時冇地方住， 係拉二胡， 所以去海邊拉二胡， 係唔係？ 開始明啦， 原來係大律師嚟嘅，認識咗，哇！原來大律師嚟 嘅，哦，係啊，係，好啦，咁啊講接翻一個， 咁啊小弟嗰個就平易近人嘅。即係雖然律師，但係大家平易近人，同埋你知即係麻甩佬喺酒吧入邊，其實唔會有咩攀比噶嘛，咪大家飲個杯嘅千豆都係一樣咁嘅價錢啫，係啦。咁咁嗰日同佢食飯，咁啊去坐低，終於揀咗拉麵，咁啊坐低食飯啦。咁我不期然講咗句啊，人生都未試過喺中環翻工喎。即係好似好高級成件事，又著 中環精英啊！豪生成日講， 即係細個成日話啊，翻中環寫字樓好似好型，拎住個公事包都幾好喎、啊。完咗放工之後，又可以落去隔離蘭桂坊飲杯嘢，成件事好似幾超喎、啊。咁樣我同嗰位律師講啦， 佢話呢啲就係你哋啲編劇做出嚟嘅 一般見識啊， 就是、你哋啲編劇令到大家誤會曬。 係 中環翻工熱屎辣辣三十幾度，又要穿住件西裝褸， 係 lunch 食個飯平平地，你估你擔心，我都擔心，所以都係食個拉麵。跟住話喺中環翻工啊，翻咗十幾年啊， 係 唔多過五次喺附近 happy hour 嘅。 哦， 佢話因為要 OT 咯。香港地邊有咁多真係？佢話都係你哋啲編劇寫嗰啲一號皇庭啊， 冇錯啦， 妙手人心啊，先至好似下下做完手術啊，打完場官司要落去飲杯嘢，邊有啲咁嘅嘢啊？ 因為我哋即係睇一號皇庭大啊，即係我哋印象當中嗰啲律師全部都係歐陽震華啊、陶大宇啊、蘇永康啊嗰啲，同埋蔣志光嚟噶嘛。咁佢哋咧就以前啊，即係九十年代就開始一個風潮就係、是。佢哋咧一落場之後咧，就會去嗰啲 shooters 嗰度整翻杯 ice tea 啊，或者整杯啤酒咁樣樣噶嘛。咁我哋一路以嚟對於呢啲中環精英啊、律師啊咁樣，就係咁嘅觀感噶嘛。係 啊，我咪話嚇唔係啊嘛，咁近酒吧冇理由唔落去即係飲翻杯放工。佢話唔係㗎，好多 case 要做㗎。九點鐘放得工已經好開心㗎啦、哦，放工都係嗱嗱聲翻屋企，聽朝八點又要翻嚟開工㗎啦。你唔好以為諗得咁開心啊咁樣。 係， 咁我先至話。哦，我仲以為中環翻工好開心嘅添，佢話傻嘅你都 係，哦，即係原來咁樣嘅， 就係咁樣嘅。 係咁，後來你有冇同佢 happy hour 咧？除咗食拉麵之外， 誒冇冇冇，因為通常我哋係夜晚喺尖沙咀，大家要錄音嘅時候先至會見面噶嘛。 係 係啦係，通常唔係嗰個時間出現嘅咁樣咯。 係嗱，因為呢度咧就衍生咗兩個問題，我哋先講其中一個問題先啦，就係、是、啊，究竟啊，講邊個好咧？我首先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頭先講一號皇庭啦，即係譬如喺中，我應該咁講嗱，其實香港都有唔少酒吧嘅， 係 咁。譬如你去到晏傍晚五六點咧，譬如我哋住東區啊，咁其實喺太古坊嗰一帶咧，你都會發現咧啊，即係有嗰啲所謂飲酒嘅地方咧。硬系企满人嘅、哦， 系系 嗱，即系因为呢个文化咧，小弟咧系从来都入唔到嘅， 尤其是星期四五啦，可能三四点已经见佢哋， 系啦，企喺度饮啊，即系我哋又系讲好啊，好超咁样啦，大家又食啊，以前咧喺铜锣湾都好多噶，嗰啲食花生嗰啲咧，即系嗌杯啤酒嘅，成地花生啊，嗰啲吧咧。咁咧，我係從來都入唔到呢種文化嘅。嗱、我唔知道，即係老可嗱，因為呢種文化其實都係好美式啦。我唔知道，首先阿老可， 西方。 首先嗱，我同阿老可咁耐，我哋最多咪話，喂，落去茶餐廳吹下水算啦，或者嗌杯凍檸茶，就好少嘅。喂，嗱，其實九龍塘樓下咪有個小商場嘅，其實下面係有啲酒吧嘅， 係， 即係有幾間都開咗 N 咁多年嘅，一兩間啦嚇，而家得翻一兩間啦，應該係。咁你我哋從來都唔會話，喂，不如我哋 happy hour 嗰個度錄完音，做完訪問落去飲杯啤酒，我從來都唔會發生呢件事嘅。老可，你有冇呢鋪癮啊？ 但其實酒吧咧係有一種嘅氣氛咧，係其他餐廳係做唔到嘅。咁啊，首先咧，即係昏昏暗暗先啦，第一啦。第二咧，因為佢夜晚係嗰個經濟產業咧，係一種歡樂同埋嘈吵嘅聲音個背景啊。即係其實咧，你一入到去咧，個人咧係自然好 relax。 係咩？ 即係好放鬆嘅。係啊，嗱，其實你頭先舉嗰兩三間酒吧啦，即係當年咧。其實佢為咗生意好啲啦，咁佢咪喺 lunch 嘅時候咪出幾個 set 嘅， 有午餐食啊，$38好平㗎，係 啊，黑椒牛扒飯 係啊，係啊， 係啊，但係個場景冇變㗎嘛， 而家都有㗎，係啊， 係我知道你場景冇變，但係入到去咧日頭流流， 係 咁咧就幾個同事咧處於一個好正常食午餐嘅狀態咧，入到去咧我形容為格格不入， 誒冇錯冇錯，即係你喺個酒吧嗰度寫一個午餐嘅咖喱牛腩飯。其實係出事㗎嘛， 係啊，冇錯入去，即係硬係好似個氣氛好似唔係咁啱咁，即係嗱，即係當然飲酒唔係冇乜益啊，唔好飲咁多啦，係嘛，少飲尾好啦。但你去到酒吧咧，你尾一啖仔咧，嗰種酒精嘅衝擊之下咧，成個人係放鬆咗。 係咩？ 即係酒係啊，3:3係嗱，3:3或者 happy hour 咧，我覺得就個時間個設定係。在於我哋嚟講咧，即係亞洲人嚟講唔係咁啱嘅，即係一定係啲其他國籍嘅朋友咧，佢3:3之後係唔使再做嘢咧就可以 happy hour。因為我幾次 happy hour 完咧，我覺得係有少少誤差咗，就係咩咧？孭咗少少，有啲酒精 但系咧又未去到即系好超啊，即系或者进入境界嘅时候咧，再翻公司做嘢 就瞓着咗啦。唔怪之你当年成日喺电台瞓着啦， 系啊，仲系阴天， 都仲系四点九，都仲未收得工。 系啊，冇错啦，4:03，系咪先？咁你 happy hour 都一个钟啦，哇，个人咧。我都係要 扯，係因為咧嗱，我係 冇錯。 我點解我話投入唔到？第一咧就係頭先阿老何講啦，因為呢種好美式嘅即係飲 Happy Hour 嘅文化咧。首先佢哋係好多嘢吹噶嘛，即係不斷有嘢講。第一咧，我就好怕咧係一啲好嘈嘅地方講嘢嘅，即係大家好似鬧交咁樣。譬如你喺嗱頭先阿老何講入到去咧，已啲嘢嘅，哎 ，what's up 啊 ，yeah，what's up 啦，就應起呵呵。嗱，你講秘密就講唔到啦。第二就係你只能夠係嗌一堆廢話嘅啫嘛。喂，點啊？今日咁啊？點啊？ 我睇一號皇庭嗰啲唔係咁樣嘅喎。 因為一號皇庭咧，佢 set 咗喺。嗰、那個Ryan 啊，或者以前 Suiters 咧、 oh. ， 佢都輕輕靜少少。但係譬如頭先講嗰啲即係剝花生嗰啲巴啊，或者有陣時我覺得即係譬如有陣時咪有個如果冬天咧咪企喺個火爐下邊，啲、oh. 人一人拿住支啤酒喺度吹，其實係好嘈嘅。咁你點講到嘢咧？ 點 嗱？依、這個要即係請教下一哥， 唔係係嗰個氣氛嚟嘅。即係我覺得有嗱、香港即係小弟都即係好杯中物啦。雖然即係唔建議大家飲太多，但我都有去幾款唔同嘅一啲酒吧嘅。即係例如最近小弟其實幾中意去洛克道一帶嘅嗰啲，即係以前啲水軍係咪定水手？ 係 水軍經常 分泌街嗰啲啊嘛。 係啦，係啦。我又幾中意入到去嘅嗰種嘈吵嘅氣氛， 海軍或者係水兵嘅，即係水 係啊，海軍鬥水兵， 我又話 水兵 啊，又陰俾你陰我啲 好嘢水。 係啦，不過我又幾中意去嗰啲地方飲下嘢喎，即係有時自己一個入到去，因為你見到有一堆咧，嗰灣仔一帶咧，尤其是你三四點去到嘅時候咧。是另外一個光景嚟嘅，即係我啱啱講嗰啲中環嗰啲係全部西裝骨骨 啊打曬胎啊，公事包咁樣啦，可能個夾都仲喺樓上咁樣。但係灣仔一帶係咩呢？係一堆退咗休嘅叔叔，即係四五十歲、五廿零歲開始退咗休啦，冇咩細藝喺度傾下偈、吹下水，然後個電視機又播下一啲你平時唔會睇嘅運動，即係例如佢播 咩草地滾球啊， 係啦，即係嗱香港地我睇極都係英超或者最近睇歐聯啦，無啦啦上面打 cricket 喎，然後啲 打板球， 係啦打板球或者打緊高爾夫球。但啲阿叔又好激動喺度嗌嘅，你又覺得好神奇。咁我就好中意坐喺。 我成日都懷疑佢哋播緊嗰啲係咪直播，定係啲幾年前嗰啲錄影帶嚟嘅？係 啦，咁你又見到嗰個氣氛又好開心嘅。係。咁又或者有，尤其是我好中意禮拜日去嘅，即係去灣仔嗰度。點解呢？其實都幾多菲蓉姐姐我師姨啊，喺嗰度飲下嘢嘅。 哦， 係，即係佢哋除咗去維園之外咧，我估都有啲菲蓉姐姐啊，或者印蓉姐姐，佢哋中意飲嘢啦。佢亦都會去灣仔一帶去蒲。你見到啊，平時個菲蓉姐姐個打扮同今日個打扮有啲唔同喎，化曬妝嘅菲蓉 早起身都知㗎。係 啦，唔係即係化曬妝嘅菲蓉姐姐啊。咁你個感覺又好神奇咁樣。好啦，咁另外一款我又去過，可能去一啲咧蘇格蘭式嘅酒吧。入到去咧，你覺得好似自己唔係著裙啊，係入到去咧水靜鵝飛， 係 全部人唔講嘢，你好似意大利黑幫電影咁樣，或者嗰啲西部牛仔片咁樣，嗰、那個木板啪啪， 同埋推杯走過嚟， 係啦，跟住個 bartender 望一望你，佢又唔會招呼你， 係， 然後你就 同埋有係咪有個簾同有個簾同埋有啲木門咧， 係啦， 行入去少少先係真世界， 個鹿頭喺度嘅， 係啦，跟住嗰度又另外一種風味嚟喎，你坐喺度佢哋唔會行過嚟同你傾偈啊， 你自己去啊， 我自己去啊。我咪拎本書去嗰度睇下書啊！ 哇， 係啊，即係了解一下， 我真係因為重新認識係一哥真係。 跟住你又見到佢 書去睇下， 佢哋又呢款嘅酒吧又冇啱啱嗰種嘅嘈吵，直情全部喺入邊個個都唔講嘢。然後大家但又唔係玩電話嘅， 係 就大家望住自己眼前個杯酒唔出聲， 係 坐兩個鐘。 系 坐完两个钟唔出声埋单就走嗰人， 哇、 哦，系啊， 又啱我呢啲， 又几有 feel 噶，即系佢入边播嗰啲系嗰啲类似爵士乐嘅音乐啊，好有系啦，好有气氛嘅，所以其实都有分几款唔同嘅酒吧，唔同嘅 happy hour 嘅。 唔系嗱，我想讲下你嗰种先啦，即系你系去吹水嗰啲噶嘛？ 我系落去同事打牙教嗰啲嚟嘅。 好啦，咁啊，究竟点样有乜咁多嘢吹？ 有最近边个收 warning letter？ 哦，系 啊， 最近同埋隊長唔好。 我想強調話，一哥講嗰個公司咧，並非本台，本台冇呢啲嘢，冇是非嘅，冇 warning letter 嘅。誒，我哋呢度啊，好和平啊。一哥另一份工，你知外面嘅世界幾兇險㗎啦，係嘛？ 即係最近邊個收 warning letter？邊個得罪咗老闆啊？或者做咩老闆？今日塊面咁黑啊！咩事？咩事？哦，咩咯？阿隔離阿強啊！哎呀，咁樣咯 嚇。咁你就即係純粹以八卦為主， 有八卦嘅。通常其實都係講翻公事嘅，好少講屋企嘢嘅。即係 唔係同埋咧？我覺得傾偈嘅對象咧，有時係要好緊要嘅。有一種對象叫做咧，大家互不相識，喺網絡上邊亦都係唔會互相聯繫嘅人。咁啊，一講呢啲話題嘅時候咧，係特別暢快嘅，即係嗰啲所謂嘅腳啊，或者傾嘢對象咧，一定唔可以識嘅，咁同埋可以暢所欲言咧。咁啊，一我相信一咧個即係思想上面或者各樣嘢咧，佢滿載住嘅，就係呢啲話題，好多嘢想講，但又唔可以同身邊嘅人講。譬如話，因為好多話題唔可以同對象， 係， 因為一講咗有危險嘅， 同我嗰個 即係又或者 有 陰暗嘅，係啊，會啊，咁所以因為要 去 涉獵呢啲地方。 系，唔系即系咁，唔系老可讲呢款咪就系我喺尖沙咀个酒吧认识嗰班律师啊，餐厅老板就系因为大家各不相识噶嘛，即系纯粹知道你叫咩名，你嘅职业系点，咁屋企系边个，背景发生啲咩事唔识啊，咁我就可能同老婆嗌交嗰啲就可能可以同佢哋讲咯，或者可能即系 我都话一哥好多嘢压抑住啊， 即系翻工有啲咩事亦都可以喺度讲咯，咁但系如果你同公司同事你就好难。叫做掃好多其他嘢嘛，就反而真係聽是非多啦。真係聽下最近邊個收 warning letter， 點解佢又辭咗職啊？或者呢排請人好似有啲阻滯，就真係講呢啲家事，唔係即係講呢啲公事嘅嘥邊嘢多啲。 阿何生，你得唔得嘅咧？呢鋪咁樣嘅， 即係同以前得， 係 以前得嘅。以前我喺即係都係好似阿一嗰個年紀嘅時候咧。就應酬時間多啲啊嘛，阿隊長你都知噶啦，係咪啊？即係哦，傾咗啲咩咧？你成日問我，你傾咩咧？成日傾，冇噶，都係即係互相放鬆啦，都有嘅，都多噶。不過我係企咗去開解嘅人嘅角度。 哦，即係聽人講嘅， 聽人講嘢。 即 係 會唔會係傾下突然間攞個骰盅出嚟熬一熬啊？或者係突然間有個人爆喊啊，講下心事啊，即都有呢個可能㗎，係咪會？ 如果公司嘅 happy hour 就少啲咯，係啊， 係。哦，我覺得 可以下次嚟㗎， 值得探究下。 我哋冇講你壞話㗎，我哋 從來都入唔到呢種文化。一間晏啲，係一間冇時間再講，因為要介紹今個星期嘅嘉賓啊。今個星期有位嘉賓咧就係 long time 老師，就係咧，亦都係呢一行咁啊。佢就係叫做吳瑞庭前輩。如果大家咧，即係阿挺哥咧，如果大家唔知道邊個咧，上去我哋收下流程個 page 睇一睇。哦，係佢，其實佢重影好多年㗎啦。我哋就好開心啦，揾到阿挺哥上嚟嘅， 同埋有阿勤， 係啦，有阿勤啦，係啊，浪太老師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8:30，由雷儿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下昼举行，不少飘色以内地热门动画哪吒为主题，亦都有飘色以时事为概念，由小演员扮演不同官员。有商户认为人流较原先预期少，有商户话受到内地五一黄金周带动，生意额较去年有增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为巡游主礼，他致辞时说，太平清照能够给旅客深入了解香港的传统和历史，进一步唤起他们对探寻香港特色文化的兴趣，并借此带动各区人流，提振地区经济。长洲太平清照下午举办飘色巡游，新渡轮说截至下午5:00，大约31,100人次往返中环和长洲，较去年同期减少大约13%。新渡轮话，因应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开往中环的航班数目1倍。最高峰嗰阵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以疏导前往市区的人潮。下午6:00，由长洲返回中环的乘客人数超过16,000人次。为了配合今晚举行的抢包山比赛， 新渡轮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15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以疏导观赏比赛之后返回市区的乘客。今日是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最后一日，本港部分热门打卡点仍然有不少旅客来拍照，亦都有人选择即日来回。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说，今个五一来港旅客比去年多，加上临近母亲节，零售销情理想。珠宝业界就说，因应金价上涨，五一整体生意较去年同期上升30%，超出预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网页说，黄金周不论内地或者外国访港旅客增幅都十分可观，亦都相信尖沙咀一带的维港景色一定引来游客如织。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30°，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他入行接近40年，由小生做到中老，由幕前做到幕后，还从来都不回头。 凭我怒气，抬头重建部队。 手下留情，请来你会哦一声的吴帅清。 You can stop me, you can stop me. 我哋又集遊成功啦， 好開心！ 手下留情咧，我哋最中意就係集到呢啲前輩嘅遊啦。 唔單止我哋，其實聽眾都好想我哋去集呢啲前輩嘅遊。 咁通常我跟住我就恭喜私用，就揾埋佢一齊合作啊。係 啊 係 啊，好多嘅真係。 嘉賓佢好奇怪，佢發生咩事？ 中曬招啊！啲嘉賓，今日我哋呢位嘉賓應該都走唔甩噶啦。 係啦， 恭喜你啊，嘉賓。 係啊，阿霆哥吳帥霆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大家如果睇兩套港產片啦，冇睇到啦，同埋呢個我談的那場戀愛。都会见到吴帅霆阿霆哥出现嘅，咁其实咧，我觉得阿霆哥而家相当型，即系有少少，即系我同你又唔系相差好远啦。但如果我好似有翻你咁样嘅呢种嗱，即系啲网民会形容呢种中老型啊。 是 就好啦。 你加唔加人哋叫你做中老啊？佢头先咁样讲中老，你又会觉唔觉得会唔系几舒服咁样咧？ 唔会。有时我喺落去屋企楼下去街市买嘢，有时啲细路仔。阿伯阿伯啊，你可唔可以借一借咁样？我伯佢都有噶。 咁如果叫阿叔，你得唔得啊？ 阿得。有一个成80几岁嘅阿伯咧，阿叔啊，喂， 过嚟啊！嗌我，我话你嗌边个啊？你嗌我，我话你仲老戆 系。但系而家大家会用中老，即系通常都系 positive 嘅。 系啊，因为系型 啊嘛， 包括咗型嘅元素喺度，冇错。 好多停哥真系，我今日见到哇型喎。 你同埋咧，你其实应该系有健身嘅习惯嘅，系咪？我见到你都好大只。 应该咁样讲啦吓。如果你讚美嗰人中老，佢個樣本身真係唔係好老嘅，讚美啦。但係如果佢個樣好老，不論佢如果佢冇嗰個年紀，咁真係有啲扁扁地喎。咁至於頭先你話我有冇健身啊？其實我就極度懶。 哦，但你好大隻喎。 極度懶，我唔知係咪因為以前後生時候咧運動得多一陣，即係有少少。抗拒， 即系而家已经系厌战嗰只 friend 啦。 又唔系，而家咧就因为有阵时日头做嘢啦，有阵时凑个女啦，有阵时夜晚又搞啲搞路啦，跟住搞掂晒屋企啦，咁啊瞓咁，咁变咗就系有阵时都冇乜时间。 啊， 即系其实唔系冇时间嘅，即系 懒啊， 摊喺张 sofa 度咧， 转台 黑都唔愿喐， 系 连自己最中意去钓鱼嘅我都冇去到。 系，但系你又唔好觉你嗱，你睇下我条车胎， 系啊，你 keep 得好， 你睇下我条车胎， 系啊，佢攞出嚟不得了。 九年嗰时候我同你差唔多。 哦，系啊， 系啊，咁啊，因为我翻 TVB 19年翻 TVB 嘅时候咧，因为即系自己睇翻自己咧，哇，成个肥佬咁样，咁啊，即系变咗真系即系冇办法啦，真系要忍下口啦，间唔中要做下啲运动啦，咁样咯，即系你冇办法啦，因为自己都过唔到自己啊，因为19年之前我未翻 TVB 之前咧，我就基本上我做幕后嘅，咁就冇乜顾自己嘅 形象系， 咁但系当你翻到去嘅时候咧，你再加埋一个19咧，就日日喺屋企储肥自己，死得啦。是不是 所以你起心肝减紧啲啦。 起心肝一个礼拜做一次运动每次做15分钟。 咦咁可以 keep 到你呢副身形都真係。 我两招嚟好喎 ,15 分钟。 係呀 係咁嚟呀。 我最追求嗰啲如果坐喺度唔喐咗减肥又好啦。我就 keep 到我停嗰咁都不得了啦。同埋我见到佢啊啲肌肤又好健石啊即係颜色啊又总之好有男人味啦。喂即係教一教我味。教我啲啦。你知我开始都。 我就唔好晓教人嘅即係。最紧要 keep 住自己个人本身要嗰个心身要健康开心，因为如果你唔系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不论你个人你本身你顺境又好逆境又好咧，即系如果你成日将自己即系将所有嘅烦恼累喺自己度， 拥抱住啲烦恼， 咁你就变一个人咧，你又好惨，因为你有烦恼，你呢一刻解决唔到。咁迟早都会解决到噶啦。如果解决唔到，就永远都解决唔到噶啦。咁你发嚟做咩咧？咁你唯有就系 keep 住自己要开心咯，尽量扩大啲咯。顺境又好，逆境又好。顺境嘅时候你咪帮下人咯，逆境嘅时候咪帮翻自己咯。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即系霆哥已经讲咗啲即系人生价值观啊！我哋讲一讲咧，点样揾到你上嚟先？其实都有个即系转折咁，因为咧我哋之前就睇咗冇睇到啦。咁梁丽勤就虽然佢好情倾啊，董伟大哥大哥啦，咁但系佢都留意到，以为 嗰位俾阿李森搞到要坐轮椅嗰、那个，咦，好耐冇见、啊， 系啦。 跟住咧，我哋就即系播下天罗地网去闹阿霆哥翻嚟。 我哋真系做咗好多嘢。 我哋首先就揾阿婉婉啦，喂，你叫咩？你老公叫咩名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可以揾到你老公啊？咦，话哎呀，我哋嗰日拍咗好似一日戏啊，嗰场啊， 婉婉拍咗一日， 一日。咁佢话哎呀，我冇乜机会同佢。 即系私底下倾嘅， 你哋仲有场走楼戏噶嘛？ 系， 即系喺 我同阿 D 哥有 D 哥有场走楼戏噶嘛？咁所以演员我拍咗一日啫，咁样样。咁跟住咧就再剪短之间咧，我哋就再揾翻。其实咧要多谢咧就系阿 Angus 啊 ，Angus 咧过咗好多人俾我哋噶。 系， 佢过咗之前啦，江道海师傅俾我哋啦，仲上嚟玩 pair 牌啦。咁跟住亦都咧就介绍咗 D 哥俾我哋识啦。咁跟住咧佢就揾到阿霆哥嘅经理人，剪短之间咧。我哋就揾到啊，吴瑞霆上嚟啦，咁样发生嘅成件事， 哦、我电视咁多成日出街都唔知 道，喂，但系有啊，我嘅意思咧，其实咧，譬如我哋睇《爱回家》，可能会见到你啊，睇、一啲 TV， 我已经冇拍一年， 系即系之前会见到，但系咧老老实实咧，其实咧，就算我哋呢啲叫做半个圈内人咧，我哋喺电视机知道你系边个啦，但系都唔容易去揾到。边个 contact？ 系啊，因为 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点解。 其实电台同电视都硬系好似嗰、那个，其实啊个鸿沟都几大，因为我哋可能接触唱片公司嗰边咧会比较多啲，但 系 电视就真系少。 其实以前咧，即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过 TVB 啦、即系当然好多新嘅人，我其实我都唔认识嘅。有啲老板啊，或者有啲导演啊，喂，我想揾嗰个边个，咁啊叫佢俾幅相个样我睇啦，咁样，跟住俾个名我啦，咁样，跟住咪。直接打 TVB 咯， 系咪啊？下次我识啦， 系喎、 哦，下次我识啊， 直接打 T， 同埋打俾曾志伟， 系啦，你识曾志伟更加好添啦。咁我嗰个艺人咧就即刻抬高多两倍先。 哦， 但如果你梗系啦，咁如果你打电话去reception 嗰度，我想揾边位艺员咁乜乜物嘅话咧，咁佢自然有人会驳俾你。 哦， 即系如果嗰个有经理人，咪驳过去咯，艺员部咁 样。系、哦， 等于如果我想问你嘅某个 DJ 咁样，咁我唔知头唔知路， 系， 咁我咪共。入嚟問咯，我想揾嗰個 DJ 咁啊 呢個又真係一個辦法。 可能我哋有啲面皮薄啦，驚人哋以為你白咗嘛。 係咪你哋習慣咗一啲媒體啊、電話啊嗰啲嘢咧？即係一定要經人去揾、其實廿幾三十年前個個都係咁揾噶啦。 阿霆哥，如果你咁樣講咗之後咧，我驚有好多啲 fans 真係不停打翻去 TVB 揾你。 其實廿幾三十年前個個要揾人都係咁揾嘅啫嘛。 咁啊係，即係唔會話 WhatsApp 中間又要聯絡一下先。 但係我哋又真係習慣咗揾啲識嘅人，喂，識唔識佢咁，然之後咧發散曬兄弟周圍去掛你咯。 即係如果你揾佢做嘢拍廣告啊，即係做有啲商業嘅嘢咧，你經過咁多重咧。即係原本嗰個 artist 可能收一萬蚊嘅，可能變10萬嘅啦。 係喎， 真㗎， 就霆哥介紹啊， 真㗎。 等我抄個牌先，我下次開工直接打俾你啊。 真係㗎，即係我就曾經經歷過啦。 係啊， 真係啊，哦， 左轉右轉之後咧，唔知八幾定九幾年之後，我拍個廣告，跟住後屘冇咗，跟住我撞翻嗰個廣告公司嘅人，誒嗰時想揾你拍個廣告㗎，乜，我點解唔揾我嘅？你唔知咩？你公司冇嚟講咩？我冇喎、啊。佢啊开我30万啊！ 哇！ 我话咩啊咩？ 本来收3嚿嘅， 我3000蚊嗰度你拍咗佢啦，嗰时系咪先？即系咁讲啦，即系因为经过太多个转折啦，因为佢哋又唔知嗰啲系咩人啦， 二判、三判同埋四判， 所以系咁噶啦。 我都系我哋一间抽咗牌先啦。喂，但系头先两个人讲嘢都啱嘅。嗱，阿霆哥问下你，你第几次嚟香港电台啊？ 第二次， 第一次系 第一次几时啊？ 第一次系阿罗君佐带我上嚟， 斌仔，点解关斌仔事咧？咩年代啊？ 1985，唔知系85定八五啦。 我都未入嚟嘅电台。 嗰时就我啱训练班出嚟，就啱啱一出嚟之后咧，就拍1986。 香港86， 你有拍嘅原来，即系美琪嘅香港86。 系 你咩角色啊？ 唔记得啦。 你同边个导演去多啊？就係斌仔嗰啲啊， 斌仔即係我成日 即係可能係斌仔啲 friend 咁樣 走咗落去快餐店嗰度， 人氣小食店 係啦，跟住之後就識咗佢哋啦。咁我哋嗰時細路仔嚟嘅啫嘛，咁啊斌仔係啲前輩長輩嚟噶嘛，咁就佢又好人嘅，咁啊 斌仔好人 嘅，咁佢又成日教我哋好多嘢啦，嗱拍戲咁。跟住佢又即係有做下嗰時我唔知佢做 DJ 定做乜嘢啦， 主持啦，可能 即係我唔知道， 即係喺香港電台呢度， 我唔知道，我淨係知道佢喺港台有個廣播劇， 哦， 即係佢有份參與啦，我亦都唔知佢做咩 pose， 乜都唔知，咁啊喂，阿霆過嚟，某年某月某日上嚟做個廣播劇，我唔識㗎喎，得噶啦。咁啊就上嚟，咁有个剧本啦，我咪照做啦，咁啊声演啦，就做咗五六个角色咯。 好唔好玩啊？你觉得？ 幾得意咯，即係後面又做下茶客啊，呢度做下兵啊，嗰啲、 哦、 即係同一場戲可能係扮幾把聲咁樣咯，即係呢啲經驗就係、是、即係佢帶俾我咯，係第一次係幾得意嘅。 咁即係講緊大約四十年之前咧，你嚟過 哦，俾我 八五、 啊、 八五、啊、 三十幾啫，未啊，三十幾啫， 三十幾年前嚟過嗱，所以點解我哋話電台同埋電視有陣時咧都係少咗啲接觸啊？三十几年之后我先至再刮返你上嚟係咪啊， 你知唔知原本当时我諗住咦唔通我有机会试下做 DJ, 老兄我好多饭做过啦係未做过 DJ 喎。咁、哦、啊 一间俾个机会你播首歌嚟。你咪鍾意听王杰㗎 曾经鍾意。 係。 同埋你呢身牛仔褛嘅装扮好容易令人联想到。 嗰时因为今朝我想不到穿什么咁我又不知道你会不会录 video 嘅，咁就有立件咯。 系喂，一阵再问啦，因为咧我哋即系查翻啲历史，你都中意阿杰哥啲歌啊，一间慢慢讲。 其实我哋都好中意， 系嘛？啲录音带嗰啲我晏啲先讲啦。 系， 我而家你系 点解你会知嘅？ 我做咗功课，做咗 少少少 少少少了解下你先，系啊。 但系你而家都系活跃于演戏噶嘛？ 全身投入翻幕前，可唔可以咁讲咧？ 基本上是啦，因为即自从19年之后啦，咁就即係少咗返大陆，咁因为疫情关系啦，咁、就变咗就再加上喺大陆啱啱又要打击嗰啲贪污啊、即係好多好多嘅嘢啦，咁变咗喺电影啊电视方面呢就即係好多公司好多艺人都受打压，咁就开嘢好少咗，咁啱我又啱啱帮 TVB, 即係唔係 TVB 啦，帮阿晶哥咁样做嗰部 荷里活 大佬千，咁其实部戏係上返 TVB 我都唔知嘅当初、即係我照做㗎咋嘛，咁咁啱就係喺内地啱睇緊景做緊嘢嘅时候，咁撞到某啲监制，我唔记得边个戏嘅监制啦、TVB 嘅，喂你几时返嚟呀，返嚟 TVB 呀、我话諗下先啦諗下先啦，其实嗰个监制叫咩名字我都唔识佢嘅。即係可能佢当初我又喺训练 match 嘅时候呢就係细路仔啦，佢可能又嗰时做緊 PA 呀导演啦、即係嗰啲咁样啦，咁佢亦记得我但我唔记得佢啦。咁就呢、這个开始一个契机。咁系咪佢因为佢关系呢，咁当然梗唔系啦。咁、而喺同一时间其实就话喺 TVB 入面呢就好多嘅导演啦，有啲嘅公司嘅高层嗰啲人啦，即係我识嗰啲啦，即係唔系话去到曾志偉高層嗰啲咁啊，佢喂阿婷你翻嚟啦，不如咁啊，咁就話喂唔翻啊，你唔通又要我由頭做起咩？即係 係 年紀唔細噶啦，即係捱唔到嗰啲做茶客啊，即係嗰啲咁樣，即係做唔到噶啦。 點解做茶客係要捱咧？ 因為你大部分出嚟訓練班嗰啲咧，就呢個係一個 必經嘅階段嚟嘅 階段， 即係要好長時間坐喺度，或者係即係搞好耐又冇乜嘢好搞嗰啲咁樣。 系啊， 所以就系挨， 即系嗰种挨就系话，如果你啱训练班出嚟，你可能会开头嗰一年啊、两年啊，你觉得好新鲜，即系因为你未接触过啊嘛，你唔识啊嘛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一路十年你都仲做紧查客，做紧警察夹月嘅时候咧，你个人嘅心态咧，你就会好闷嘅， 系， 即系有阵时唔系话嗰个人系做得唔好，而佢冇机会俾佢去学其他嘢、去接触其他嘢，咁就变咗就系会将佢嗰个打压咗佢嗰个 雄心壮志， 系啦，即系咁有啲可能会退出啦，唔做啦，有结婚就结婚啦，嫁人嫁人啦，转行转行。咁如果你话调翻转头，你叫我再做翻呢啲咁样，我就真系唔做噶啦。 系咁有咩打动到你翻去咧？佢哋话嗱，唔系做茶嘅今次，有名有姓嘅， 系啦系啦， 就系呢个问题啦。咁样就佢话喂阿婷啊。你而家你咁嘅年纪咁嘅样嘅啫，公司唔系好多个嘅啫。 系啊、哦，我觉得你哋好珍贵噶。 就你翻嚟试一试啦，你试一两年唔得嘅，咁你咪再翻出去做嘢咯。同埋我又唔会唔俾你出去做一幕后嘅，你咪照做咯。咁啊幸好嗱 ，TVB， 因为嗰时19年之后嗰时咧就真系哇静晒， 出面冇晒嘢， 出面冇晒嘢，连喺内地好多嗰啲导演啊，好多都冇嘢做啦，有啲翻香港拍嘢啦，即系保住而家中树街啦，中树街就唔系大陆冇嘢做啊，而系佢睇到个市场，就可以翻嚟 TVB 搞，咁啊阿曾生揾佢啦， 所以就有新闻女王啊嗰啲啦， 好成功啦，阿中树街先生就亦都系我。 即識到好多年嘅朋友啦，當年佢亦都係同我哋一齊捱大嗰啲咁樣，就變咗就即係好明白咯，明白嗰個時機嘅重要咯。 係啊，咁所以就邀請翻你翻 TVB 啦。咁你第一套翻即係呢個年代第一套翻係咪就係《做愛回家》？ 唔系， 仲就早啲嘅。 我系做特首嘛，白色强人啊嘛。 白色强先嘅。 但系咧，其实即系讲翻头先，即系譬如你哋呢一个叫所谓型佬啊，一班型佬，其实喺个 market 上面咧，我觉得而家真系好吃香。因为咧，你哋呢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咧，嗱，首先你喺 TVB 训练出嚟，咁你咁 挨过啦， 冇错，你咁多年你一定碌咗好多经验，即系你一埋位，其实你已经翻咗。嚟噶啦嘛，我又唔使从头再教你啦。首先，同埋你有好多人生经验咧，变咗咧，你啲戏咧，其实已经喺你嘅外表上面咧，你未做啊，你净系埋咗位企喺度咧，你已经有戏。咁所以对套戏嚟讲咧，好有加分嘅一啲元素喺度咯。所以你哋系好吃香噶。 开头我都系咁样谂嘅。吓，即 但系实际唔系啊？你觉得？ 实际上咧，就原来发觉咧，系自己有得着嘅。 嗯， 哦， 咁得着乜嘢咧？就系话以往我哋训练班出嚟啦，或者做开幕前啦，即系做茶又好啊，即系以为做个电影啊，又做广告啊，即系以为自己识好多嘢。当然你话行位嗰啲冇问题。咁但系发觉一样嘢就系话，当我有一段时间成廿年，我冇喺幕前，即系做咗幕后嘅时候。咁我做幕后嘅时候咧，我就睇到幕前嗰啲人做啦。咁就发现到原来有啲新嗰啲演员，包括香港又好，内地又好，佢哋真系好犀利。即系喺我眼中啊，我唔知佢系做戏啊，定还是系点样啦。总言之，佢表现出嚟嘅时候，我觉得哇，好犀利呢啲新嘅人。可能佢哋学院派啦，即系有一个正统嘅 训练啦、 训练啦、教学啦，即系唔同我哋嗰啲好听啲叫红裤仔，唔好听嘅就二打六，即系喺度捱出嚟。但系喺我哋嘅角度就系话，虽然我哋系即系由啲最基层嘅开始做起，但系唔系代表你叻噶嘛。讲真。即係做表演行業，你始終都要有天分，你一定要有呢個 sense 先得。即係唔係話你做十幾廿年你就 OK？ 冇呢個規定咁，有啲做一年已經好犀利啦，係咪先？咁即係你點解釋咧？冇得解釋嘅。咁至於話你話翻嚟之後就話，因為我曾經我做咗退咗去幕後做咗廿年，咁睇到好多嘅嘢，認識到好多嘅嘢，亦都見到好多個導演、好多演員。无形中就系话，虽然我嗰时我冇谂过要做做翻幕前，咁啊，但系见到好多嘢就，咦，啊，原来做嘢系咁样噶。咁啊好啦，咁啊今次之后就翻嚟之后咧，咁样就发觉可能自己人经历真系好似你话斋，经历多咗好多嘢。喺好多嘅角色方面咧，就已经唔系流露于即系以前做僆仔啊，即系做嗰啲咁嘅角色啦。咁变咗就系话，即系比较成熟啲嘅。咁正常一般成熟做啲成功人士或者係啲高官好叻嘅官啦或者好叻嘅生意人啦佢哋都唔多讲嘢嘅。咁佢纯粹都系即系我讲真实嗰啲嘢你有冇见佢哋讲嘢嘅。 施政报告嗰陣特首讲咗好多嘢呢啲时间先系囉。 咁就变咗就系话纯粹系即系你睇到佢哋个样啦佢哋眼神啦已经系嗰样嘢嚟。 有个气场啦 咁 样。 咁开头我都唔系好明嘅。因为真即系因为始终离开咗咁耐咧，即系因为点解你哋讲得话我似嘅咧？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觉得冇乜嘢啊咁样。咁你慢慢睇下睇下之后咧，发觉啊，可能真系人生个阅历问题啦。同埋我学识一样嘢啦，就唔需要去做戏啦。即系以往后生嘅时候，僆仔嘅时候咧。成日覺得唔似啊嘛，要做好多啊，即係好靈精怪啊，即係嗰啲。 我眉弄眼啊，咁樣 係。發現原來即係而家係唔需要呢啲嘢嘅，即係只要我係做翻嗰個角色需要嘅嘢，我就已經 OK 噶啦。 我竟毅然別了你，為何淡然沒悔意？你心裏竟要我離開你，莫再繁衍傷心的女子。回头凝望你，总感觉欠缺以往风姿。陪着你，凝相恋千百次。往昔恋爱像套戏，为何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常常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上戏，愚弄我，如今。 不想爱你。如梦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理智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想想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丧气。原谅我如今不想爱你，原谅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 好，刚刚听过咧，就有第一集啊，伍瑞婷啊，婷哥嘅访问啊，咁啊，其实咧就。除了剛才即是開場的時候噏嗰兩套電影有之外呢，咁其實近排喺大台入面呢好多嘅劇集呢偶然你都會見到阿婷哥出現㗎。咁啊即係預告定啦，我聽晚開始會講下佢以前做嘢嘅嘢，其實佢做過一啲幾特別嘅行業。咁啊佢嘅入行經過亦都相當之有趣㗎，咁啊切留意聽日呢就繼續會有吳瑞婷嘅專訪啊。好，轉頭返嚟呢搵返阿老婆出嚟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m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有听众咧啱啱过咗25岁生日，咁佢咧想讲一句说话咧，就觉得好似几巧口，原来系英文讲嘅话。Today was my 25th birthday。Today was my 25th birthday。第25個 birthday 有咩咁巧口呢？因為咧 25th 咧 25th 就係第25啦 ，fifth 第五啦 ，fifth 咧有一個 f 跟住連接落去 th 音嘅一個組合，而呢個組合咧係比較麻煩嘅。先讀咗 fif 先 ，fifth， 平時個 f 音啦 ，fifth。之后呢 我就伸条脷尖轻轻扇出嚟，扇到落去上面嗰排门牙嘅下方，突少少出嚟，突嘅甚至唔使点突出嚟嘅，就咁 fifth， 听唔听到？中间扇出嚟，听一次 fifth， 呢个 F 转去 T 音就系我哋要学嘅呢个音啦 ，fifth，fifth， so 25th，25th。So today was my 25th birthday. 例如 birthday 亦都有 th 音，今次就唔使 f 先出嚟啦，就咁读 th 声。Birthday. So today was my 25th birthday. 哦、oh, ，today is 咧，唔使 was 都得。如果 was 咧，就可能你夜晚讲翻今日系我嘅几多生日。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生日快乐 ，belated happy birthday。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其实今日咧，小弟已经系第二次听头先呢个环节， 系 呢、這个字啊，系超难讲，我好似走音咁滞啊，超难讲。 Twenty 二十五 birthday。 是很难的， 是 很难。20th 那些 th 那些，即譬如第二十啊、第十二啊，那些都是很难的。 是是是， 很难。 我以为你言有所指，讲 birthday。 哦，冇。系、哎。 哦。 好，唔好讲呢啲啦。啊，听日先讲。有咩留翻？有咩留翻？听日讲。系啦，喂，咁啊，头先就听咗吴瑞婷嘅访问啦，听日就继续啦，记得交翻俾阿老何，有四一五啊 ，Connie 系嘛，继续。 四一五啊 ，Connie 啊，陈思文啊，呢边嘅时参时最终回啦。咁啊，讲到即系除咗佢喺华埠嘅成长啦，有好多啊队长应该好有共鸣嘅一啲画面咧，即系之前嗰几集就出咗啦。今集讲到咧，即系 N 啦，佢就咩咧？其实咧，经常呢个年代都话做父母要考牌啊。 系， 即系其实咧喺美国做父母咧，考嗰个牌咧再专业啲。 系， 因为冇好嘅姐姐喺身边，究竟佢哋啊，即系嗱，佢个拍档就系消防员啦，咁佢系市参事啦，咁小朋友啦，咁点算咧？有冇 helper 咧？个 helper 点样？个小朋友成长个过程里边，究竟阿陈思文、阿 Connie 又见到个小朋友系点咧？喺呢一集讲晒出嚟俾大家听。 系老何，你唔使指啊，我听众听唔到啊。 老何俾 Q 俾埋手指啊， 好老土啊，佢托埋个样啊，睇唔到，好中意佢呢下， 好远噶嘛，系 嚟啊嚟啊，真系嚟啦嘛。好中意何生呢啲啫。 在我心中是期盼，每张真心笑容，用力量和爱冲击每种痛。那半天黑是傍晚，看到七色彩虹，未绝望，仍要争取每分钟。上风眼泪红，用我心做英雄，难关有我共你手与心在抱拥，能得你认同才知我是英雄，流干我热血心未动，有心我便成功，真心发自由衷，拼出生命仍 因为大家工作，一系消防员，跟住你又参与政府工作，小朋友又点咧？即系准备有小朋友。 哦、我哋成日嘈交，关于边个有边个去洗碗啊，边个去煮饭啊，边个去凑仔啊，边个去接仔啊？依、這个系即系，尤其是我妈咪过咗身之后咧，我谂咧，我哋要人帮我哋咧，或者帮自己啦吓，依、這个系一唔容易平衡到嘅，因为佢又忙，我又忙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然之后佢会觉得佢。 佢嘅工作好重要，我都覺得我嘅工作好重要。咁所以咧就要彼此去犧牲啦。咁好在我仔咧而家11岁咧，即係大過咗好多，咁啊識得自己去搭巴士翻學啦，即係最基本嘅翻學同放學唔使人接送咧，已經有好大嘅幫助啦。咁所以我哋就得一個仔啫。你都係因為咁樣啦，我覺得我哋嘅仔啦嚇，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係好獨立嘅人嚟嘅。 因為如果你話喺美國生活啦，即係尤其是我三文治見到好多嘅。我的同齡的朋友甚至是啱啱結咗婚冇幾耐的小夫妻呢，他們都幾擔心究竟我們哪一個犧牲，即是所謂的犧牲就是我們要只是給他吃，俾佢住，俾佢暖，而系车出车入， 车入系好重要噶，安全性。 即系你哋两个嚟边度攞到嗰一份？即系当然，妈咪未离世嘅时候，即系都帮到啲手啦。咁但系始终阿仔都会有要取温暖嘅时候噶嘛。喂，爹哋你点啊？救完火未啊？妈咪啊？ 翻到嚟未？ 唔系，你除咗工作，除咗公职之外，你仲要喺社会唔同嘅一啲架构上面，即系同啲朋友一齐去沟通表达咁样，即系嗰个时间，即系你做完啲嘢又要表达，又要落翻个区嗰度咁样。阿仔点样咧？阿仔有冇曾经你听过一句说话你好惊嘅？ 冇，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即系我会问佢啦，即系 Are you okay？ 即系你系咪 okay 啊？即系你感觉如何啊？我谂。對我哋嚟講，所以我都覺得佢早熟，因為唔單止我諗，如果你睇得到我哋即係過去呢兩年我哋即係選舉嘅時候啦，咁亦都受到好多人身嘅攻擊啦。咁佢而家11岁啦，但係你睇到佢可能比其他嘅11岁較為成熟啲嘅，即係佢明白到，我亦都帶佢好多唔同嘅場所。亦都讓佢認識好多唔同嘅人，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識嘅人， 佢哋嗰啲朋輩或者喺公園玩，或者玩一個運動，而係你見到可能好多 唔同嘅場合， 大人世界 係啦， 唔同嘅場合， 冇錯，唔同嘅大人場合，即係佢就變得佢淨係唯一嘅小朋友，或者係睇到所有嘅身邊嘅周圍嘅人係政治嘅人物啊，或者係即係唔同嘅嗰啲嗰一類嘅場合，同樣嘅亦都讓佢。對社會啊，同埋我覺得對我哋嘅周邊嘅環境咧嘅認知啊，認識係早過我諗比佢同輩嘅人、同年嘅人。 個變化你係明顯睇到嘛？即係即係一個唔係一個好刻意，係一個母親嘅愛帶小朋友啊。因為我工作，帶埋你去啦，仔仔咁樣。係個變化係有嘅， 有 佢獨立咗啲嘅， 係 亦都知道媽咪喺呢一個地方工作嘅時候面對住嘅唔同嘅嘢，咁佢反而有冇問翻你 ？Are you okay？ 有噶，真噶，好似我哋我哋喺華埠度，我同小三、小陳、小燕一齊有個喺華埠有個慶祝啦，有個所謂叫做即係 banquet 啦嚇，咁大家有幾百個人喺度，咁我慣性即係每一個台我都會多謝佢哋嚟啦，即係睇佢哋有啲咩需要啦，咁但係你。一個人對500多人，即係超過咁多百幾百嘅人去同佢傾偈，即係話我係冇得食嘅嗰一晚，即係我每一因為每一個台係咪先？因為我唔係話去 complain， 我只不過話依個係一個現實，依個事實嘅應該做嘅嘢。咁佢我帶咗佢去，同埋帶咗個 partner 去。咁我 partner 咧就即係同其他嘅消防員傾偈啊，即係爸爸又做緊爸爸嘅嘢，咁我又做緊我做緊嘢。雖然我哋三個都同一個地方，咁佢識得去同佢識嘅人。老人家又好啊，陪師今次參試又好啊，佢識得自己去打同佢哋打招呼噶嘛。咁然之後佢亦都明白到多，佢就留翻啲燒鴨俾我，佢知道我中意食燒鴨。 哎呀，我都好中意啊喂！ 係，佢會留翻一啲燒鴨俾我，留翻一啲飯俾我，咁佢仲有福建炒飯，咁留翻少少俾我，即係留翻個碟俾我，留翻飯。咁佢就到咗差唔多，佢知道睇到啲人散啦，佢話你食咗嘢未啊？你要唔要坐低食啊？咁我佢會企喺我隔離，咁啊等我食。咁如果有人想嚟同我打招呼，佢同嗰啲人傾偈，即係佢識得話啊 ，hello， 你好咁啊，變成我有啖食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仔 有個支持啦，即係問小朋友傾幾句，可以係傾到10分鐘噶。 係， 即係如果你識技巧，再拖長啲都仲得噶。 係， 因為大人好錫小朋友。 係啦，冇錯。 咁你就可以 咁佢識啊， 成碟嘅留咗俾你嘅餸就可以食得曬。阿仔今日嘅咁嘅表現，即係雖然11歲啦，即係你話嚟到考到個車牌。自己揸車，跟住入大學，都仲係有個距離啦。工作上邊咁啊，而家即係都大家關係上都幾成熟嚇。會唔會係因為即係譬如家庭有一個好嘅 partner， 跟住有個好識諗嘅仔，而喺嚟緊嘅日子係更加放心喺呢一個嘅即係試參試。 工作上面再有一個大嘅規劃或者大嘅展望。 係，我覺得係因為屋企人可以咁樣支持法，所以嚟緊呢四年咧係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 嗯， 依、這個我諗依個亦都係點解，即係我覺得唔單止係我自己或者我嘅 team， 或者辦公室嘅助理，亦都係因為我身邊即係、就是、我屋企人，我嘅 partner 同埋我嘅仔，佢哋嘅同樣佢哋自己嘅期望，佢、嗯、哋、嗯、明白到我哋一齊所做嘅嘢，每個人都有每個唔同嘅崗位。做不同的贡献、嗯、而导致于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加多需要帮助到的人。我想 我的仔他明白到一件事，就是我做好我自己要做的事，我的岗位原来我是可以帮到，因为藉着我妈咪的工作或者我妈咪同事、嗯一team人的工作，而导致我也都是contribute， 我是贡献到可以帮助到这些人。 是跟 Connie 谈了几集，由妈咪在华埠在东华医院开那部 computer， 即是好九十年代那些绿色字，到你参与了这么多的公共事务，入了政府跟着现在做市参事，那个轨迹上面你觉不觉得是都有咦很微妙地去拎up了那件事，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个感觉？ 我完全觉得有时候呢，即是我回头想一想，即是有时候凌晨三点钟睡不到觉，想一想即是过去，有时候你有个思维去想一下你的人生啦、我都觉得是很得意的。我想我也都是因为这样，我繼續下去的態度，對我人生的態度，就是 我做應該做自己的事、在這個時候、我就集中去精神去做一件事。我相信、如果是時候了，將會有個門會開給我去。 陳思韻市參事呢就是都講了、就是其實剛剛新一任上任啦，之前做了新一任，咁啊嚟緊面對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嘅？即係除咗可能係個追求，即係幫人一定啦。即係譬如華埠個改變一定啦。即係華埠其實而家又開始慢慢有啲微妙嘅變化，有地鐵站咁樣，咁見到好似係都多翻啲人。疫情之後，我哋點樣重振呢啲大議題上面？有冇一個即係四年展望啊？大概想做啲乜嘢咁樣，或者做到啲乜嘢咁樣？ 我覺得喺三藩市一個好特別別嘅階段，唔單止三藩市啦，仲有加州同埋成個美國。即係你睇到億萬富翁變成佢哋唔再淨係億萬富翁，佢哋真係 billionaires 啦、係真係係一個大型嘅集團啦。佢真係無論佢哋做啲乜嘢決定，可以影響到大多數嘅市民、大多數嘅美國成個政府啊，同埋成個世界， 同埋嚟得好快添啊！ 係你睇得到嘅。咁高科技真係影響到我哋好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點樣能夠鞏固所謂我哋香港人中意講打工仔啦、打工仔永遠係最後，即係似乎喺呢個情況之下裏面似乎係最蝕底嗰個。 係。 咁所以點樣能夠打工仔、公職家庭，我哋嘅政策係可以穩固到佢哋嘅，保障到佢哋嘅，讓佢哋嘅都一樣能夠有好嘅生活。仲有就係我哋小商業啦，這個我睇到小商業，我就諗起亦都係一個公職家庭嚟嘅。即係所以係點樣能夠佢哋有一個將來係佢哋想要做嘅嘢，佢可以做得到。 華人如何衝出去？阿陳思韻市參事咧就講咗俾你聽，佢自己第一步行咗出去先。咁啊，跟住而家咧就帶住希望我哋嘅聲音，在一些不同的场合里面可以表达到啦。而家我哋如果华人，我哋在美国生活，最紧要我哋自己如何即係装备自己好啲。 投资，我哋应该投资返喺我哋自己嘅文化，投资返喺我哋自己嘅商业，投资返喺我哋自己嘅音乐，我哋所有嘅艺术。我觉得首先，如果我哋自己华人社区唔投资返喺自己华人社区，我哋点样可以要求到其他人投资俾我哋呢？咁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点解要着重返华埠，投资返华埠，因为当你投资返俾自己，你就可以要求其他人投资返俾我哋。 正如我哋可能係我呢一個年代過嚟嘅朋友咧，就真係當年經歷唔到阿 Connie 喺 Chinatown 見到人事文化改變，因為真係散開咗。我而家識啲朋友喺我喺直谷嘅十五分鐘嘅車程嘅朋友嚟嘅啫。反而我落 Chinatown 好大件事，點啊？係咪落去今日好？我要用半日時間， 係 又唔同咁樣睇嘅戲又唔同。點都好啦，我哋大家喺唔同嘅崗位，華人。我哋做到嘅盡做，我哋自己咩長處盡做咁樣。多謝 Connie， 希望你嚟緊嘅公職嘅時間裏面可以有我哋多啲睇到我哋熟悉嘅語言咧，我哋嘅文化，即係譬如鹹魚雞粒炒飯，即係可以係我行五分鐘買到嘅。 雖然而家海南雞飯有啦， 海南雞飯都好 ，多謝曬 Candy， 多謝曬， 係一年幾個星期，咁希望你2025更加順利，個仔更加獨立， 多謝， 係照顧翻你轉頭， 祝大家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多謝曬 Candy，thank you。 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心恩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我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弱弱自立想高飞远分。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抱怨你相亲。可知两老对你爱护，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连寂寞孤单两分。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我悔盖但永没完，此刻想起相亲多痛心。未结了，你要快快地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 好校长嘅孩儿啊，我真系好深深佩服阿何生嘅。其实咧，即系试参试呢啲咁样嘅即系特殊身份嘅人物咧，我系从来都冇能够认识到。 嗯， 即系好耐冇人叫过去做侨领，只有侨领先能够落嗱，真系试参试系我当年 阿嘉怡都知佢富豪嚟噶， 何富豪嘛，同埋何侨领。呢啲市參市呢啲 title 啊，係我當年啊喺即係喺舊金山住嗰陣睇嗰啲華人新聞啊，先至會聽到嘅。今日市參市咧就一致通過咧，就泊車咪標咧就咩減價幾多錢嗰啲。市參市喺我眼中，我有如一位傳說中嘅人物。好嘢咯！ 哦，系， 犀利，真系犀利， 冇办法啦，因为我就即系坚守住自己原则咧，咁我就喺香港都有带埋支麦嚟啦，咁支麦就同多啲人倾偈啊嘛，感受下咁样，咁啊，所以认识多咗即系唔同嘅朋友嘅，即系其实华埠咧，的确系一个即系除咗满载住好多历史啦，咁啊好多朋友移民过嚟都系第一个地方要落脚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少嘅商会添嘅，咁啊下一个嘉宾咧就会同一个即系都喺呢个啲商会入边做服务嘅一段时间嘅后生女倾下偈。 哦，点解你要后生女要反一反啲眼咧？ 喂，商会呢只字都离我哋好远啊！呢啲 即系嗰啲商会英文系咩啊？ 嗯 唔知喎、 啊。唔係，我明白你講乜，即係嗰班，即係嗰班，因為你 鄉親會啊、商會啊， 唔同鄉親會同鄉親會嗱唔同啦。鄉親會就係聯誼多嘅，係 啦， 即係打死圈啊，即係大家又係圍埋一齊揾個地方吹下水啊， 或者 Happy Hour 係啦，係啦，另一款嘅 Happy Hour， 或者小弟住嗰頭都見到好多㗎，即係嗰啲 咩中親會啊、鄉親會啊、咩浮啊、咩泣啊嗰啲啊嘛嚇。 我屋企樓下，因為不過是小福建嚟噶嘛， 系 咁你就喺嗰度見到好多，即係例如泉州鄉親會， 系啊， 或者 海陸空啊， 系啦、 啊， 石獅鄉親會就係唔同嘅地名嘅鄉親會咯。 系啊， 其實我好想揾翻嗰啲鄉親會噶， 即係例如收我入會啊， 即係點樣入會？即係小弟去 填音放啊都係。 我唔知道我嗰、那個即係我自己鄉下喺香港有冇鄉親會， 係嘛？ 好想去入去 邊度啊？你嗰度係 漳州， 漳州 係啦，我唔知道有冇鄉親會。 片仔嗰度。 系啦，片仔嗰度，因为系有种格局咧，你当嗰班人聚埋嘅时候咧，你就有嗰种 feel 啦。 系啦， 因为话说小弟，早两个礼拜就同嘉怡同阿 V 讲起，就去咗一个朋友嘅屋企人嘅一个丧礼咁样啦。咁啊，佢屋企人都系福建人嚟嘅。 系， 咁一入到去嗰、那个灵堂，唔系礼堂，一入到灵堂，我已经 feel 到啊，应该真系福建人嚟，即系嗰种嘅打扮咧，就系、是、个。深红色、枣红色嘅 polo 恤，但有少少灵光反面嘅 polo 恤啦， 系咪又系插支笔喺度嗰啲？ 系啦，咁跟住嗰条 片喺度嘅， 嗰条西裤咧就去到条腰嗰个位， 一条摄落去嘅， 系啊，摄落去，然后有条皮带， 系 个皮带系反出嚟金属扣， 系 咁，然后就着嗰对皮鞋，然后就 但我爸都系着咁着噶，以前。 咁咪當然再加埋大家傾偈嘅內容係啊、哦，好似我有種翻咗鄉下嘅感覺咯。因為我老豆佢話佢都係嘅，佢嗱佢咁啱早兩日咧又係個皮帶咧斷咗，佢話佢唔可以用我哋後生仔嗰啲皮帶，佢一定要買翻嗰種金屬皮帶扣咧，佢先覺得穩陣。 即 係 咪夾住嗰啲啊？ 係啦，夾住 得落去嘅。 係啦，所以佢揾咗成個鐘啊，先至揾到佢啱款嘅皮帶。佢話啊，呢種之後嗰種福建嘅感覺， 一定係高拉人嗰個牌子嗰啲啊，嗰款啊。 係啊， 係啊， 唔係嗰啲係緊㗎，嗰啲係食得正好多㗎，嗰啲位。即係我自己即係後生少少嗰啲咩扣啊索嗰啲咧。行兩步條褲上翻落嚟， 大家話啦，係啊， 阿細伯嗰啲骨啊，細伯嗰啲，因為佢夾住啊嘛，同埋扯嗰下咧，嗰啲皮嗰啲質地咧，冇好有安全感， 同埋嗰款皮帶啊，係要揾人去攞個嘢，攞個鋸嚟鑿窿噶嘛，打窿噶嘛，嗰啲皮帶嘢， 我就冇咁有研究，我純粹見到嗰種嘅 combination 就知道一定係一啲鄉親父老啦，跟住 同埋阿一你試下著褲。个裤头悠高啲，嗰份安全感，我觉得你要试下， 少少吊脚嘅要去到，即系将条西裤撑翻上去，仲睇到嗰啲物啦， 冇错， 系嗰啲叫做丝啊， 又唔系丝， 滑好滑嘅， 系啦， 嗰啲物唔系帽嘅物 啦，咁跟住之后嗱，男士系咁样啦，女士就系你见到 有朵花嘅， 系啦，女士你就见到嗰种花同埋嗰种 pattern， 同埋嗰种丝袜，系啦， 系啦， 肉色嘅， 好有 feel， 又系我阿婆会着嘅嗰种 style 即係當我回到鄉下，喺鄉下嘅菜市場就係一堆嘅叔叔嬸嬸，就係 我哋冇貶義， 冇 嘅， 我覺得 係 有種親切感喺入邊嘅，係有種親切感㗎。有時我可能經過屋企樓下，見到有班叔叔喺度，即係飲下嘢啊，佢哋嘅 happy hour 啊， 係啊， 食住燒鵝啊，然後猜兩板啊，係啊，係呢種 嘅。下年巴黎嗰啲 fashion show 用呢個 theme 㗎啦。 我當年啊，老何，我喺 Jackson 街。你嗰边啊？唔知 Jackson 定 Washington？ Jackson 噶， 花都会馆啊，小弟乡下花园，而家改咗名花都洪秀全嗰度，我上到去啊，全部啲打扮同我爸一样嘅，都系咁样，系咪？ 麻咗声， 系啦， 全部麻咗声， 系啦 ，Happy Hour 噶，不过我哋用普洱吓，同埋香片嘅啫。诶，转头翻嚟再讲，休翻条裤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雷仪报道一节新闻。长洲抢包山决赛凌晨零时在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十二个男女选手将会角逐奖项。足球场已经搭建十四米高的包山，并有锣鼓等设备。今晚十一点半先举行点睛仪式和醒狮表演。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官员担任主礼嘉宾。 过百个市民和旅客提前到来排队等候领取免费门票。排头位的市民张先生说，清晨五点就到场，现场观赛亦都已经超过十年，期望有较好位置。湖南旅客邓先生说，在网上了解过比赛好激烈，希望亲身体验长洲本土文化。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下午举行，不少飘色以内地热门动画哪吒为主题，亦都有飘色以时事为概念，由小演员扮演不同官员。有商户认为人流较原先预期少，有商户说受到内地五一黄金周带动，生意额较去年有增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为巡游主礼，他致辞时说，太平清照能够给旅客深入了解香港的传统和历史，进一步唤起他们对探寻香港特色文化的兴趣，并借此带动各区人流，提振地区经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一个护士论文说子宫肌瘤有男性患者，事件在内地引起舆论哗然。齐鲁医院傍晚通报说，经过核查，网传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依规给予护士记过处分，降级处理，取消他五年之内各类晋升和晋级资格，强调院方一直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对学术不端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内地传媒近日报道，网上疯传的问题论文题目是针对性护理干预在子宫肌瘤为手术期间的情绪和生活质量临床应用效果。论文说，在80宗子宫肌瘤手术中，有55个患者是男性。撰写论文的是一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科护士，曾经在《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电子版发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1,114点，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641点，跳了5,642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43.71，瑞士法郎0.823，加元1.381，人民币7.187。英镑兑美元1.333，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15.7美元，卖出3,316.64美元。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早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成日要求小朋友答应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其实大人是不是可以加点童心，答应小朋友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想法，关心他们的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童声童气创未来。 嗰刻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第 4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6月2日星期一晚7:30， 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节目，包括 《美言 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将有机会得到入场证。 第46届十大中文金曲，时尚乐章，爱相随。 好啦，咁香港时间9:36啦，老何嗰边就朝头早6:00系嘛？ 6:36 系啦。咁嗱，头先咧讲个题目咧，就令我即系拉翻出嚟咧，想讲一样嘢。头先我哋就讲话咧，去到嗰啲会馆啊、同乡会咧，就见到嗰啲装束咧，即系好系我哋老豆嗰个年代啦。我记得早一轮咧，我都讲过一个题目嘅，我就话咧，我细个嗰阵咧，我成日都谂啊，系咪要去到一个年纪就会着一啲？呢啲大人衫或者老嘅衫啊，不如即系我都讲过我阿爸嗰啲，即系一定系孟特招嗰啲 friend 咧。总之就一定系头先讲阿一哥讲啲的，类似的确凉啦吓。总之就系一件嗰啲 polo shirt 有啲间嘅吓，暗纹嘅，咁跟住滑滑地嗰啲质地系，然后就前面一定系个好似我有个袋咁样嘅，就插支金笔喺度啊，又有沓卡片同埋有沓银纸喺度，跟住一定系摄落去有条西裤皮带皮鞋又系嗰啲袜。咁我细个咧就成日都谂嘅，哇死啦！即系因为以前对于 fashion 冇观念，同埋我以为系一定系嗰个年纪嘅人就要着一啲咁嘅衫，因为我见到我爸咧40岁打后，佢一路都系着呢啲衫嘅， 冇变过，系 冇 变 过噶，佢着唔到，即系佢一定着唔到波鞋，佢唔会着波鞋嘅，永远都唔会着，同埋咧佢唔会突然之间着件 T 恤出街，系冇可能嘅，亦都唔会 gel 头嘅，佢一定系继续用佢法语嘅。咁我就曾经即系细个嗰阵我就谂啊。如果我40岁一定要着呢啲衫，咁又好大单。好啦，咁啊当然冇啦，即系最后系冇发生到，因为原来每个年代，但系有阵时咧，我而家出街咧，我都会有个 Sam 虚嘅，我就谂啦啊，究竟啊，即系譬如我而家呢一款嘅打扮，或者阿老海呢种打扮。唔係扮young，會唔會其實喺好多譬如好似係一哥或者再young啲，好似隔離阿奔神啊、阿波城呢啲人嘅眼中，其實你咪又係嗰啲老咯，即係嗰啲老嗱老入邊包含咗老土啊， 著老咗，反而係老咗，著老咗， 老啊，即係嗰種我細個嘅時候見到我爸嗰啲，而家譬如我啲女都會咁講噶， 有 我一行出街，我啲女咪即係一著出件即係求其著件衫出街 ，old school。 有，我睇你都有噶， 系咪啊？ 我睇你都有， 你觉得系 有嚟嘅？有啲位我觉得系，哇！点着出街啊？后 生，咁严重啊！真系要， 我又想听下 边一例如咧，例如 唔系我 几个例子嚟听下。 小弟啊，小弟啊，最睇唔过眼啊， 点啊？ 就系嗰个背囊啦。 哦， 嗱，即系当然，因为刘生即系公道啲讲咧，佢揸车个背囊唔需要咁讲究啊。但系你知道我系买好多背囊嘅，咁啊，队长嗰啲背囊系纯功能性嘅， 系 即系完全唔外观嘅， 唔外观噶。 即系啦，例如你会见到左右会有 插支水喺度啊， 系啦，左右会可以有个网袋插支水啊，然后嗰啲系讲求系防水啊，然后佢色就系灰灰沉沉啊， 系， 然后嗰条带你见到哇，喺可唔可以索翻紧呢条带咧？有时揈下揈下咁样咧， 哦， 咁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哇，点着出街啊？有时啊，有啲公司同事话：，喂，我呢个袋靓唔靓？哇，有一次刘慧恒嗰个背囊得唔买？ 哦，原来有江湖地位噶咯， 呢可以出嚟有嘅。 哇，喺我听日啊来临之前听到呢番咁嘅说话， 换个背囊啦， 系馒头妈买。 哎呀！ 哎呀， 咁又唔同喎、啊，阿嫂个 taste 又几好喎、啊，啲功能真系好紧要，而灰灰沉沉又唔会怕污糟，真系好好。 唉，一个，唉，我帮唔到你啦，唉，唔怪之我老婆叫我少啲近你啦，唉。 不过唔系，我又几认同阿一讲紧嗰个，即系嗱，其实 我问多问题先，问啫，嗱，一个 插水袋真系好问题。 譬如你老可都叫做在我眼中啊，比我 fashion 好多嘅 潮人，潮人。 咁佢呢一款嘅打扮，会唔会系已经都系一个 old school 老咧？ 冇，你唔会见老可孭你嗰款背囊噶。老可你会孭嗰款左右有网袋，仲要插住一支系嗰啲保温水壶嘅背囊。 系 咁系有啲钳 太低装啦。阿队长之下谂住揽埋我一齐，咁又唔使咁孤独嘅。我想我头先就系想提出你，如果唔问呢个问题，你有冇事咧？就 系 我想话咧，其实背囊都要衬嘅。 系啊。 我都一个背囊嘅时候，我真系得一个背囊。嗱，我由台北到香港，到 而家系翻嚟啦，都系我都系得一个背囊，因为一个原因。馒头妈咪， 哦咁入嚟，专一嘅男人好好 啊，入嚟，系啊， 哇，我唔敢再问落去，不过我想问下一啲衫啊， 冇 鞋嗰啲咧，我 衫冇咩，我对于衫冇咩意见， 系啊，不过头先阿队长提出嗰样嘢咧，嗰个心态系有啲唔同咗嘅，即系过往其实小弟都系一个即系追逐潮流啦。希望去到個尖端位嗰度，即係可以係俾人個感覺就係咩呢？其實我覺得我當年我追逐潮流都係一個禮貌嚟嘅，因為可能譬如有好多朋友咧，好容易因為靠你嘅衣著咧去認同你嘅，尤其是喺我哋呢一行，即係個衣著，譬如牌子啊嗰樣嘢咁樣咧。咁但係慢慢人大咗之後咧，其實我係開始覺得要簡約啦。簡約嘅意思係啲咩呢？譬如。啲衫咧係冇大龍大鳳嘅，即係過往譬如啲衫有好多，譬如有啲 logo 啊，或者品牌咧，咪驚你睇唔到嗰啲咧，大大個都不得止，仲要熒光添， 好大嘅紅印嗰啲啊，嗰啲唔係圓人啊， 圓人啊嗰啲，即係類似嗰啲啦。咁我慢慢人大咗咧，其實開始譬如我今日著啲一件衫咁啦，都係即係譬如係大學嘅衫啦。咁佢呢個編嘅設計都係有少少喺心口嗰度糊糊地咁樣，咁啊好基本嘅嘢，我都諗緊啊，究竟我應唔應該著？因為點解呢？其實買嘅時候唔興嘅，但係近呢兩三年開始興。咁我見到啲譬如翻 high school 啊，啲小朋友啊，或者嗰啲潮流個尖端嗰啲咁嘅 icon 咧，都開始著。咁我就問自己啦，啊，其實我應唔應該著，定係我著翻一件正式嘅咧？ 嗱，我咪正式嚟啦。咁我永遠都係著呢啲衫嚟㗎。係啊， 正式 係啊。 唔系正式唔紧要，但系唔好舐肥啊嘛。 有舐肥咩？哇，老可为难，你两个今日咩事先？吓、啊，有好舐肥咩？正式衫有几舐肥咩？吓、 啊，唔系个领啊，我见到你个领嗰度好似有啲跌跌地咁样。 跌跌地， 少少，冇，系啊，少少啦。 唔好玩针对我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系，我觉得咧，简约 出声啦， 系啊，即系第一简约冇大龙大凤嗰啲咁嘅标志啦、商标啦。第二就系咧，其实颜色都代表到咧，我哋已经进入咗呢一个老嘅状态。 哎呀， 就系咧，真系噶，譬如黑白灰咧， 系 卡其色啦，我唔敢着其他色噶。即係譬如粉紅啊、粉藍啊、粉綠嗰啲咧， 老老豆豆嗱，我點解頭先我講阿賓神咧，即係隔離台啊，騷動音樂阿賓神咧，佢哋真係勁喎！而家佢哋真係大龍大鳳嘅，譬如橙色嘅夏老威衫啊， 係今年興橙色啊， 佢哋興咁嘅喎，即係好似龍袍咁樣哇！我心諗即係皇帝嗰啲龍袍啊，哇！我真係哇嗱，我想 我一定話俾二台台長 知，唔係啊，我嘅意思我 carry 唔到啊， 我思疑佢想謀朝篡位啊， 即係我心諗。点解头先我会问啊？而家啲当代嘅年轻人，譬如见到我啊，老可唔算啦，潮流尖端。譬如我啲会唔会觉得我系一啲阿叔嗰种打扮啊？我就会谂系，因为我永远都系黑，我肯定差唔多大部分啦。而家我屋企绝大部分都系一啲好正式嘅衫嚟嘅，因为我唔想衬啦。我 唔系嗰种正式，唔系荒芜嘅正式， 唔系正式啊。Only one color 系啦，即系譬如正黑啊、深蓝色啊，求其一条冇乜 pattern 嘅裤啊。因为我成日都讲我唔。譬如尤其是拍戏，唉，我朝头早已经个人都冇乜精神，你仲叫我谂着乜嘢衫？不如我永远，我后屘就其实系有个服装师同我讲嘅，咁我就同佢讲我，喂，你不如帮我拣啲衫，我系好懒去拣衫嘅人。佢话诶得啦，你去边一个牌子嗰度，你买一冧佢嘅衫啦。 哦，即系一次过真系买几件 咁？我买咗十件八件噶，老夫子嘅 style 嚟噶，即系总之系嗰个冇乜量嗰个牌子嘅嗰款衫嘅正式有个袋嘅。咁我就係永遠都係著嗰套衫去開工，咁咪簡單咯，又唔使諗，咁咪冇問題噶，係咪先？不過估唔到啊，連阿何生都會話我瀨啡啲下，我個人有啲瓊一瓊啫，係。 哦，唔係，因為好細節嘅呢啲位，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咧，我覺得阿一嗱，而家轉頭俾你發言啦。其實嗰個狀態係咩咧？阿隊長咧，即係都聽到服裝即係美子咁樣去介紹翻咧。 係。 你著嗰啲衫以為係簡單，其實並非簡單。 係點樣咧？ 因為嗰個簡單其實都有少少配搭啊，跟住又要整理少少，即係譬如啊，譬如件衫可能係要燙一燙嘅，即係嗰啲應該要直嘅話要直嘅， 系咪？阿一你讲啊，你去啊队长面前啊， 今日玩呢下 好险， 唔系又唔系话凶险，我觉得系带出咩咧？嗰种脑系咩咧？就系你会为咗舒适。同埋方便 係 而捨棄咗一啲功夫同埋時間。 哦，咁係嘅。 嗱，呢個真 係 好老實，即係就算嗱波城，即係二台嘅波城，佢都會著正式 T。係，但係佢嗰件正式 T 咧，你會見佢啊呢種嘅色嘅話咧，就應該要襯一條深藍色嘅牛仔褲， 係 再襯埋嗰對波鞋，係即係大家都係正式 T， 但係佢有襯過啊嘛。係，但係 係啊， 我唔敢望住你啦。但係即唔係㗎嘛，你係即方便哦，著上身就係嗰種百搭，令到就係嗰陣老味出咗嚟。即嗰條嗱背囊又係如是呢件嘅嗱，係咪嗰款你手頭上有十件嘅 T 恤， 係 同埋十條褲，同埋嗰個背囊就係永遠就算我 A 襯 B 襯個背囊有啱數，或者 A 襯嗰條 C 嗰條褲有啱數 ，B 襯 D 嗰條褲有啱數，襯埋都係嗰種嘅感覺。都是那个背囊就行出街。 是。 就是那个悭了衬衫的那个。 我讲的。 同埋衬物其实要买到要衬埋对物的。 是啊。 啲细节位嚟咁啊，呢啲 要衬埋对物，衬埋顶帽啊。 不如唔好讲我啦。因为我哋今日个题目唔系讲我啫嘛，讲老啊嘛。 系系系。 啱啱啱啱啱啱。系系。唔系嗱，如果老咧，我觉得咧，即系我真系由大龍大鳳變成簡約咧，我而家慢慢已經去咗個簡約噶啦，即 係 真係慢慢，譬如將啲色簡化啲，亦都唔好太過複雜啊。因為以前咧，我都真係諗一段時間，甚至我係離譜到係咩咧？我係試幾套衫先出街嗰啲嚟。 啊！ 我著咗上身，咦？唔係喎。唔係咁噶喎，咁樣咁不停喺塊鏡度同自己喺度否定自己，咁跟住咧，我係覺得自己好嘥時間。咁我而家係簡約噶啦，開始慢慢。呢個第一，第二咧，我覺得咧，我最令人覺得我老嘅咧就係咩咧？我留咗須。 哦。 咁我問翻自己啊，我幾時係開始留須嘅？點解我而家咁？ 你想比較似墨西哥人啊嘛？ 唔係，但係當年留須咧，其實係想扮成熟啲嘅，即係我覺得個人啊，應該要留少須，咁跟住咧好似踏實少少咁樣，咁啊出嚟同朋友見面或者傾嘢嘅時候咧，有啲說服力咁樣。咁但係而家我留下留下咧，我已經甩唔到嗰啲須啦。 嗯， 即係雖然我開始要衝擊就係，咦有白色咯，究竟我介唔介意我啲須仲有白色喺度咧咁樣？咁但係須係真係令我覺得自己係最老同埋開始成熟嘅一面。 係、嗯，我即係問一問啊，又唔好講我啦嚇，阿老開又表達錯啦。一哥咧，因為一哥喺我哋嘅即係呢一個界別入邊咧，你。本来你个人咧系比较后生啲嘅， 潮人咯， 系你后生啲嘅，但又你又因为有早上岸啦，已经有两名嘅细路仔，你又已经成为咗一位即系可以踏入去老，你有冇老到咧？ 我有啲位我好老噶，我我系配件上嘅老咯，即系例如今日我知道嗰唔系我嚟要嚟靓嘅日子咧，我可以着得好老嘅，但我觉得哦今日咧系想放工去 happy hour， 想着得好睇啲，我都会衬翻件。嗰啲花恤衫，即系奔神嗰啲花恤衫，我成日问佢边度买，佢又问翻我啲花恤衫喺边度买嘅，即系大家会有呢种，我系睇每一日嘅嗰个状态系点样嘅，即系例如我其中一个最老，我觉得系生咗仔之后出现，我唔知有冇喺度讲过，就系咩咧？就系、是、钓鱼背心啦， 系， 即系我由细到大都觉得钓鱼背心点样着出街啊，即系嗰种深绿色。然后有啲网袋喺度，然后又要扼到个袋。 司机大佬先系会着嘅。 系啦，咁然后你又个网袋入边又扼住好多嘢喺度，晾下晾下，哇！点样着出街？我细个系唔知，但系自从我生咗仔之后，我话、啊、不如试下着个钓鱼背心啊。又真係好方便喎、啊，因為咧，即係例如我而家咁樣啦， 一條片落去啊， 係啦，即係我左邊個袋啊，係濕紙巾 就喺度啊，濕紙巾、酒精啊， 最方便係咩咧？就係啱啱呢轉去旅行，兩個小朋友嘅 passport 就喺左邊袋，右邊就登機證，上面有奶嘴，尿袋又喺嗰度啊，要咩得即刻拎出嚟，咁就我發現哇，釣魚背心真係方便。咁自此之後，我就係生咗仔之後開始，當我知道嗰日係同小朋友出街玩，咁我就會著釣魚背心啦。而另外一個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太陽眼鏡。 係，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對於太陽眼鏡係咩概念咧？ 就是我 明星 明星啦，或者是我阿嫲翻去农村嘅时候要话俾人知自己好嗱，佢哋唔系用潮呢只字噶嘛，时髦啊， 系啦， 我阿嫲 加细啊，加细加细， 我一戴副太阳眼镜好时髦，咁但系喺我哋呢啲细路仔眼中就 系 大人觉得时髦嘅嘢。咪真係老土咯，咁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唔係戴太陽眼鏡嘅人嚟嘅，我覺得哇好老啊呢件事。咁但我呢兩年同小朋友出街玩嘅時候，唔知係咪人年紀大咧，開始對啲光嗰啲敏感啊，即係好似對眼，即係你又覺得前一晚捱完嘢，好似啊擘唔大隻眼，又覺得啊烈日當空同小朋友玩，以前陰曬噶嘛，同陽光玩遊戲玩足幾日幾夜冇問題，啊而家隻眼好似頂唔順啊，都係戴翻副太陽眼鏡先， 唔係。其實副眼鏡我想講少少，其實咧我而家都我而家就今日冇啦。其實我戴眼鏡嘅時間係多咗嘅，再多啲。咁啊，基於兩樣嘢嘅，第一咧就係唔好傷眼，因為要其實幫對眼保健，即係唔好壓咁多，譬如藍光啊或者嗰啲即係 UV 令到自己對眼傷咗。咁所以咧，我戴眼鏡咧係戴多咗。第一，第二咧係功能嘅鏡片亦都係多咗。第三是咩咧？真的要遮啊！即係當一個腦咧進入腦嘅時候咧，你開始咦一起身，哇個眼袋好腫喎，咦眼角嗰度多咗兩條喎，唔多唔少遮遮掩掩嗰啲咧。其實我係戴多咗太陽眼鏡嘅都， 因為攰啊嘛，同埋隻眼即係年紀大隻眼個 recover 個即係復原嘅速度又慢啲。前一晚你開兩晚通宵咧嘅時候，你開始頂唔到強光，你就會攞翻副太陽眼鏡出嚟戴噶啦。 係， 所以咧， 係啊， 我真係心態真係改變咗。嗱，小弟曾經啊，即係你知啦，喺對面街工作，即係遇著呢啲咁嘅何坑，又睇我舐唔舐啡啊，又襯唔襯咧，我都要有啲嘢出嚟襯下。我曾經咧喺隔離街即係喺對面即係台入邊，我係其中一位嘅眼鏡最多嘅一個同事嘅。我架車咧當年 出咗名㗎，你 當年咧我係因為識咗蘇永康啦，第一啦，咁咧我架車嘅車頭咧，我係擺咗個箭喺度，係擺咗十副眼鏡喺度，即係每一日襯一副唔同眼鏡。我曾經係咁嘅，曾經 嗱嗰陣時咪唔老咯，因為有襯呢隻字喺出咗嚟啊嘛， 冇錯啦。嗱，我想講而家咧，只係得一樣嘢嘅啫，就係功能係 啊。 因为咧，我而家得翻一副眼镜嘅啫，仲要我啱啱喺台北住整烂咗副眼镜，冇替代品，即刻又要去配过一副。但系我去试嗰阵咧，都系同阿老何一样嘅啫。喂，系咪防蓝光？咁啊，嗰个人话：，系啊，嗱，呢只镜啊，防蓝光，即刻攞支蓝光射出嚟，嗱，睇下，嗱，咁样透唔到啊，即系冇蓝光， 系咪啊？ 嗱，纯粹系功能。咁原来发现咧，一个脑啊，即系我哋点样去界定一个脑，就系当有一日你发现其他嗰啲外表啊。打扮啊，襯唔襯你都唔在乎，你就係希望喂，希望副眼鏡有啲老花嘅功能啊，又遮到啲，又遮到啲希望唔好有咩白內障啊，就呢樣嗰樣，戴戴頂帽又好啊，各樣都好，你都係為咗一個功能咧，咁你就咪老咗。 即係除咗眼鏡之外咧，我忽然諗起仲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小弟都幾老嘅，就是、我中意用腰包。 系，哇！因为咧，嗱， 几时开始 就你当你有一日夹埋喺架底咧，你就成熟啦嘅。 裤头休咗上高啲，跟住再夹住。几时 嗱？几时？ 同埋你学识踎就得啦。 几时中意用腰包系咩咧？即系你以前嗰啲背囊系贪佢靓，即系队长嗰个背囊都 唔好再讲。 唔系话唔靓， 我老婆送嘅， 佢好孭啊嘛。即系我呢啲贪靓嘅人买嗰啲背囊，其实唔好孭嘅。咁你孭得多腰酸背痛嘅时候咧，你一日啊开始步入会有腰痛或者条腰赤赤地嗰个年纪嘅时候咧，你去孭个腰包托住翻个背脊，你会觉得哇，原来腰包咁舒服噶。咁你就索到个肚腩出埋嚟嘅时候咧，嗰阵老味就出咗嚟噶啦。 呢啲要好大牺牲啊。 系啊， 喂嗱，即系我想再最后讲嘅就系嗰个功能啊。点解我个背囊啊系要有咁大？你知唔知我个背囊面最多系咩啊？你知唔知我 剧本 唔系一哥？知唔知我背囊面最多咩？ 系水 唔系？其实我背囊面最多嘅系药啊！ 哦， 即系唔同类型嘅药咧，其实喺我嘅背囊面系摆嗰啲格咧，全部都系肚痛药啊、哮喘药啊、敏感药啊、鼻水药啊、头痛药啊，就系喺入边啦。 哦，即系多暗格。 功能 都暗格， 系啦，暗格都系功能问题，每一格都有佢唔同嘅功能，所以我先至系咁样拣背囊啫。 就山直了，一 人下急着未走开掉，赶于舞曲就尽前离座，是我夜了吧，最后这分钟都长，待热情尽过，方看到墙内灿烂灯火，好想长日缺歌，要你认清楚我，我也曾到来庆贺，好想长日缺歌，见证日子怎过，那个时势能没有歌，若问你会如何，你会骂我别傻，剩下光景不多，但是你会如何，我也没有奈何，盼你亦想免安坐，替我用掌声和唱着这歌，散寂了，人客心知个中奥妙，想讲到一半话题要掉，若注定这样，故事尾声方进场，连人话自极了，于是代仍为我留了座，只想长日月过，叫你认清楚我，我也曾到来庆贺，只想长日月多，一首凄美的赞歌，派对完结前为你写的歌，若问你会如何，你会骂我别傻，剩下光景不多，心的安坐，怕以后掌声未够是慢多，若盼那里不妥，你会骂我别傻，剩下光景不多，别寄望太多，日后我会如何，我也没有奈何，却怕在今晚之后，不知由谁来逼我转唱另一只歌。 陈奕迅嘅时代曲啊，唉，年代唔同啊。同埋我成日都同人讲咧，我唔系走幕前路线，嗱，开麦又唔使见样嘅，啲听众鬼知我着紧咩衫咧，系咪先？ 哇！真 系咪啊？ 唔使咁在意，节目效果嚟嘅啫。 唔通我私底下好欣赏你嘅背囊，又话你知咩？ 咪就系咯，系一半日啫，唔好 搞。我不嬲都放弃咗噶啦， 唔好将啲怨气带出个直播室。喺直播室发生嘅， 唔好带翻屋企。好嘢，好嘢啊！今日真系。我听日、我听日自己去买衫，你又似你，攞晒啲最潮嗰啲出嚟，讲讲讲， 唔好带出直播室。 你好嘢，何生啊！ 一俾个五， 拜拜。